就像爱情让我再次的跌倒，伤痕也要是一种骄傲。整个城市要倾倒，也让我爱到最后一秒。谁让我拥抱，谁让我疯狂的心跳，就算明天整个城市要倾倒，也让我爱到最后。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在华语电影导演中，王家卫一直是一个另类的存在。第一部电影处女作就让他从模式化的香港电影中脱颖而出，没错，就是这部《旺角卡门》。 飞走更好，省得碍手碍脚的。哎，啊，你这什么意思？推车跟女王是花钱买的， 金钱是小，面子是大。我苍蝇的名气虽然不够响，好歹有人认识我。推着鱼丸车到处跑，叫别人看到我还怎么混呢？ 刘德华饰演的阿华和张学友扮演的阿友是旺角的黑帮打手，二人情同手足。阿华加入黑社会的时间比较早，已经厌倦了江湖的打打杀杀，而阿友则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当上大哥。 你就知道大哥我苍蝇不是没有种，我绝对够资格做你大哥的。 后来阿友为了扬名立万，独自接受了送死的杀手令，然而他只击中了目标人物一枪，就被警察围攻而死。阿华看到倒地的阿友时，毫不犹豫地捕杀了目标人物，结果自己也被警察当场击毙。据介绍，为了完成这部创作，王家卫曾与一些黑社会人士交往甚密，正是在了解他们的生活后，他才编导了此片。也正是由于此片，让他开始受到电影界的注意，并逐渐大放光彩。国语佳片推荐这部《旺角卡门》。 走过的日子，花儿笑着开满青春的四季。为了他，我们彼此发脾气，为了他，我让你更努力。花儿哭着，当我们没有再继续。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你的梦里有没有她的裙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在那个云淡风轻的城市，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花儿笑着开满青春的四季。为了他，我们彼此发脾气，为了他，我让你跟我们没有再继续。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你的梦里有没有她的裙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现实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你的梦里有没有她的裙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现实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 Thank you.

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铭记。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生命 影院之外语佳片。每一次谈论罗曼·波兰斯基，我们都会由衷的敬佩，因为作为导演，他实在太优秀，我们实在很难挑出他的电影哪里不好。比如这部《第九道门》。 The Nine Gates is a kingdom of shadows. You're familiar with it? Yes. Venice, 1666. The author and printer Aristide Torchi was burned by the Holy Inquisition, together with all his works. 约翰尼·德普饰演的科索是专门从事针对典籍交易的经纪人，在为百万富翁巴尔坎博士提供关于通往幽灵王国的第九扇门收藏线索后，他一步步地被卷入了一个邪魔的世界。在经历了数桩命案后，科索终于明白这部书中含有某个神秘咒语会让人成魔，最终会使人为了寻找谜底而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为。 今天是我们 It's miraculous. I feel nothing. Nothing at all. 可以说，影片几乎就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故事，充满了奇异和神秘的色彩。对此，有影评如此评价：此片很邪，但不恐怖，具有波兰斯基的气质。看到最后，电影带给人的震撼就是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颤动。外语佳片推荐《第九道门》。 你知道。